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播出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从星光一般踢馆成名，然后踏上歌唱道路，萧敬腾在娱乐圈的发展可谓是顺风顺水，首张唱片不但销量迈入年度十佳，更是让他入围金曲奖。现在萧敬腾是唱片销量最大的男歌手之一，《Love Moment》爱的时刻自选集是萧敬腾第三张专辑，也是萧敬腾的首张自选翻唱专辑，同时也是为他个人首场售票演唱会萧敬腾洛克先生 Mr. Rock 演唱会热身而推出的专辑，2009年11月13日发行。那么在今天我们的经典唱片秀单元，一起来跟各位重温的就是萧敬腾的这一张翻唱专辑《爱的时刻自选集》。 是谁 聆听一张经典的唱片， 在敲打我窗，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经典唱片秀。 这张专辑由阿弟仔担任制作人，全程在录音室以 live band 也就是现场乐队伴奏演唱的方式录制，专辑中十首歌曲都是著名女歌手红极一时的经典曲目，包括孙燕姿的《我怀念的》、蔡依林《倒带》、王菲《开道荼蘼》、莫文蔚《如果没有你》、蔡健雅《纪念》、张惠妹《记得》、那英《梦一场》、顺子《写一首歌》和江蕙的闽南话歌《无言花》。不过在引进中国内地的时候，这首歌换成了陶喆的《祝你幸福》。萧敬腾曾经多次说过他最爱王菲，所以专辑第一首就是《开道荼蘼》。一起来分享萧敬腾的翻唱。 每只蚂蚁都有眼睛鼻子，它没不没有力，它差有没有一毫厘，也何感是每一个人伤心了就哭泣，爱了就要去，相差那不过天地，又和自己太多太多魔力，太少道理，太多太多游戏，只是为了好奇，还有什么值得歇斯底里，有什么东西死心塌地，一个一个偶像消失，谁是上帝哪里，谁又是上帝，我们在等待什么奇迹，最后剩下自己舍不得挑剔，最后对着自己也不能看得起，谁给我全世界我都别怀疑，失望无望就开了荼蘼，被这么眼睛鼻子，它美不美丽，跟它有没有一毫厘，有何关系，每一个人伤心了就哭泣，饿了就要吃，相差那不过天地，有何自信，有太多太多魔力，太少道理，太多太多游戏，只是为了好奇，还有什么值得歇斯底里，有什么东西死心塌地，一个一个偶像都不爱如此，沉迷过的偶像一个个消失，谁从上天海里，谁又是上帝，我们在等待什么奇迹，最后剩下自己舍不得挑剔，最后对着自己看得起，谁给我全世界我都会怀疑，希望不放却开了荼蘼， 哀悼荼蘼，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萧敬腾的翻唱。这首歌萧敬腾一开嗓，独一无二的萧氏气息就扑面而来，唱到兴奋处还嘶吼一把，摇滚一把，俨然王菲里杀气腾腾的萧敬腾。不过同王菲的原唱相比，萧敬腾还是略逊一筹。这张专辑的首播主打歌曲是翻唱万芳的《新不了情》，这也是2007年萧敬腾在超级星光大道挑战失败的歌曲。2007年萧敬腾参加电视节目《超级星光大道》PK 赛一战成名，最后却因演唱万芳经典的《新不了情》挑战失败，萧敬腾立刻落泪，当下收视率飙到最高点。所以这一次当唱片公司提出自选集的概念时，萧敬腾二话不说，拜托拜托，可以让我唱《新不了情》吗？除了希望再次挑战自己，也显露出他不认输的个性，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基于这个理由，唱片公司也决定完成萧敬腾的心愿，让他在全新自选集《Love Moments》爱的时刻里重唱《新不了情》，并且设定成为第一波主打歌曲，重现当年萧敬腾诠释这首歌的动人声音。一起来分享萧敬腾翻唱的《新不了情》。 心落着了，泪也干了，这份深情难舍难了，曾经拥有天荒地老，已不见你暮暮与朝朝，这一份情永远难了，愿来生还能再度拥抱。爱一个人如何厮守到老，怎样面对一切我不知道，相思忘不了，为何你还来拨动我心跳？爱你怎么能了，今夜的你应该明了，人难了，心难了。生难了，曾经拥有天荒地老，已不见你暮暮与朝朝，这一份情永远难了，愿来生还能再度拥抱。如何厮守到老，怎样面对一切我不知道，回忆过去痛苦的相思忘不了，为何你还来拨动我心跳？ 新不了情来自萧敬腾的翻唱。新不了情这首是翻唱的人最多的歌曲之一，各大歌唱比赛都有不少人唱过，很经典的电影主题歌，还被翻拍成为了电视剧，电视剧版本张靓颖也唱过。听过很多版本，其实最喜欢的还是万芳的原唱版本，但是呢，萧敬腾这一版也很棒，个人认为比张靓颖的版本听起来会更加触动人心。挑战万芳的歌曲相对容易，但是要唱出超过莫文蔚的味道那就很难了。那么在这张专辑之中，萧敬腾翻唱了莫文蔚《如果没有你》。有资深的歌迷曾说，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把王菲的歌唱得比王菲还好听，基本很少人能把莫文蔚的歌曲唱得比莫文蔚好听，所以说不要翻唱他们俩的歌。所以对于萧敬腾选择这两位个性鲜明的著名女歌手的名曲，实在是感觉他有点自不量力。那么萧敬腾到底翻唱的水平如何呢？一起来分享吧。如果没有你。 我真的好想你，现在窗外面又开始下着雨，眼睛干干的，有想哭的心情，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我真的好想你，太多的情绪没适当的表情，最想说的话我该从何说起，你是否也像我一样在想你。

怀念的是你痕迹，都求我原谅，抛掉我的痛。我记得你在背后，我记得我颤抖着，记得感觉汹涌，在你的眼过，最深的汹涌，谁爱得太自由，谁过头太远了，谁要走我的心，谁忘了那就是承诺，谁自顾自地走，谁忘了看着我，谁让爱变沉重，谁忘了要给你温柔。我放手，我让座，脚洒脱，谁懂我多么不舍得坦白了，所以我没有哭，没有说。 我怀念的来自孙燕姿原唱，萧敬腾的翻唱。萧敬腾的叛逆还表现在早恋上，他的初恋对象正是坐在他前排的女同学。在坏学生萧敬腾的心里，那个乖乖的女孩总被自己威胁着帮忙写功课，因为他觉得这样做是很有成就感的事。在一次采访中，萧敬腾曾说，我不知道这究竟算不算是一段恋情，因为那个时候很单纯，最多也就是牵牵手或拥抱一下。他很乖，但是我很坏，我总是让他帮我写作业、买东西，帮我做所有的事情，但是我对他那么坏，他还爱我，真的是好奇怪。但是萧敬腾的叛逆还是有些出格了，他后来又是如何转变的呢？先来分享他的翻唱，原唱来自蔡健雅的歌曲《纪念》。 想念变成一条线，在时间里面蔓延，长的可以把世界切成了两个面，它在春天那一边，你的秋天刚落叶，刚落叶。如果从此不见面，让你凭记忆想念，本来这段爱情可以记得很完美，他的样子已改变，有新伴侣的气味，的气味。曾深爱过的人，早在告别的那天，已消失在这个世界。爱只是人所渴望的投射面，只是渴望会改变，他的爱已经不见，已不见。那一瞬间，你终于发现，那曾深爱过的人，在告别的那天，一 消失在这个世界。 来自萧敬腾的翻唱，原唱是著名音乐人歌手蔡健雅。在一次采访中，萧敬腾说自己少年的时候其实很没有心灵上的安全感，所以才会选择用打架的方式来宣泄自己的情绪，没办法，曾经的坏孩子就走进了少管所。但是正是管教的一句话彻底挽救了少不更事的萧敬腾。管教对他说，你为何不把打架的精力用在喜欢的事情上呢？有一天，萧敬腾路过一家唱片店，突然听到美国摇滚乐队 Bon Jovi 的音乐，立刻就着迷了。那个时候，萧敬腾还不知道 Bon Jovi 是谁，更不知道让自己陶醉的这种音乐节奏就是摇滚乐。这种节奏一下就占据了他的心灵，于是坏孩子萧敬腾从此有了愿意追求的东西，去学爵士鼓。但是这段求学经历一开始也不顺利，为了学习摇滚乐，萧敬腾还和爸爸发生了冲突。毕竟父母都是很传统的人，父亲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他能够好好读书，但在萧敬腾的坚持和反抗下，父亲同意让他去试试看。继续来听歌，萧敬腾翻唱的顺子原唱的作品，写一首歌。 月亮在你的眼睛，太阳在我心，现在我唱这首歌，哦，只为你，想把所有烦恼都忘掉，做不做得到，你明白我心在燃烧，因为你，因为你。心中的话我全都想听，能不能相信，所有的梦里全都是你，会不会停息，和你一起是否不会再放弃，你的心里有没有秘密，我分不清，不要在意，只想微笑写一首歌，写一首歌，都是你，嗯。月亮在你的眼睛，太阳在我心，现在我唱这首歌，哦，只为所有烦恼都忘掉，做不做得到，你明白我心在燃烧，因为你，因为你，为你，为你，哦，Oh, love's in the air, it's everywhere. The fire still burns within me since the day we met. I know my heaven would be so complete. You could make it real. I won't let this chance go by. I can see, I can feel.首歌只为你， 聆听在耳畔，感动在心里，好歌会说话，送你一份真情。 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我们的经典唱片秀来跟各位一起分享的是萧敬腾的翻唱专辑《爱的时刻》。萧敬腾今天的音乐成绩一部分当然来源于他对于音乐的天赋，但是少年时的锤炼也是功不可没。13岁时，家长帮他找到了家附近一个教爵士鼓的老师阿里。在萧敬腾的心中，这个人被形容为第二个父亲。阿里有一个80平米的音乐教室，他把萧敬腾当成自己的儿子一样，所以给了他音乐教室的钥匙，让萧敬腾可以随时来练习。其实老师这样的信任恰恰源自于他早就看出这个叛逆孩子对音乐的天赋。喜欢萧敬腾的朋友们都承认他的翻唱歌曲尤为成功。著名歌手张惠妹在2007年推出专辑时还邀请萧敬腾合唱了一首《一眼瞬间》，这首歌在圈内大获好评。那我们今天听到的这张翻唱专辑之中，萧敬腾也翻唱了一首张惠妹的歌，一起来分享萧敬腾翻唱原唱张惠妹的歌曲《记得》。 谁还记得是谁先说永远的爱我，以前的一句话是我们以后的伤口，过了太久没人记得当初那些温柔，我和你手牵手说要一起走到最后，我们都忘了这条路走了多久，心中是清楚的，有一天有一天都会停的，让时间说真话，虽然我也害怕在天黑了以后，我们都不知道会不会有以后，还记得是谁先说永远的爱我，以前的一句话是我们以后的伤口，过了太久没人记得当初那些温柔，我和你手牵手说要一起走到最后。